而且我们直播间也特别的热。希望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同步跟我们互动，在北京地区您可以通过 FM 九八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除了刚刚大佐介绍内容方式呢，我们挑战新歌声作为一档素人 K 歌大比拼的活动，当然您可以在年轻人最喜爱的唱歌平台唱麦 App 当中找到我们的身影。您可以在唱麦 App 当中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在发现这一栏当中，在直播页面里面就可以找到永远在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了。现在在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有很多的新老朋友都已经报道了。今天呢，有两位嘉宾来做客哈。虽然说他们两个在学校里面是同一个社团的好朋友，但是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呢，可能稍稍就有一点 PK 的火药味在了。 这样 两位，对，介绍一下自己吧。来，女生先来吧。来，我们来欢迎今天的音乐爱好者陈一鸣，欢迎一鸣。 大家好，我是陈一鸣。 啊，就只介绍名字，好简单。来，张安来打个样吧，毕竟是播音系的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赵安同学。 赵安同学， 就是加了个同学而已嘛。 对，也大概介绍一下播音系，还是因为我先 Q 到的，可以多讲一讲哈。哎，一鸣来自什么专业？ 我来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突然在一秒钟忘记了自己的专业，万一此时此刻老师在看，这该有多尴尬。但两位肯定是记得自己来自哪一个社团，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有很多你们的社团的团员已经来在我们节目当中演唱过了啊。来介绍一下 CUC 人声乐团。像赵安的话是今年刚刚入学，也就才几个月的时间。哎，那是怎么样的因缘契机加入到这个社团当中的？ 首先是我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然后合唱团里有一些这些社团里面的小伙伴，然后首先也就是有一些上就是有关唱歌的一些平时喜欢听什么歌呀之类的一些讨论，然后就也是在学校的公众号上知道了这个社团，然后就一来二去多聊一些就入坑了，就这样。 啊，入坑了。团长有在听吗？ 对 是。那一鸣呢？一鸣是什么时候加入的？ 我是刚开学的时候，就是一五级我刚刚入学的时候，然后我就加入了 Coca。 当时是因为程叔，就是我们现在社长，他一直在那个我们的新生区里面极度的活跃，然后一直疯狂的宣传库卡，然后我就说啊，这个看上去好棒，然后也在没有了解到别的社团的情况下就加入了。 两位好像怎么今天描述完了之后都有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感觉，一个说入坑了，另外一个 说入坑了，一个是 我没了解到其他的， 然后就进了这个， 只是因为你疯狂的宣传所以才加入进来了。但确实能够感觉到哈，这个阿卡贝拉的社团给你们的大学生活当中也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包括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唱歌的展示自己的空间。那今天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让两位来小小的比拼一下吧，看看哎，到底因为两位是不一样的这个声部对吧，刚刚有了解一下，一鸣在这个阿卡贝拉乐团当中是担任唱女低是吗？ 对 一介绍自己就能听出来。那赵安呢？ 我是男中啊，偏高一点的男中。 是两个人呢，这个演唱声部不一样，曲风也不太一样。 那 一开始我们先请女生好吧，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带来一首英文歌曲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想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库卡阿卡贝拉清唱社的我们的音乐爱好者陈一鸣、赵安。是现在呢，一鸣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表演区哈，接下来我们带来一首英文歌曲，一鸣准备好了吗？是，那我们就开始走音乐聆听你的歌声。稍等一下啊，一鸣，你的话筒没有打开，你再仔细查看一下，有打开吗？ 喂， 那现在是有声音的吗？ 有 啊，是好的，那我们再重新开始吧，给一鸣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好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Take my eyes off you. You'll be like heaven. And I thank God in my lif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And take my eyes off you. 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感谢一鸣啊，最后的这个小表情特别的可爱，一秒回神、前一秒钟感觉还是一个在酒吧里面唱着爵士歌曲的哦，非常有磁性嗓音的这样一位女性，那下一秒钟的时候就立马变成可爱的小女生了、 呵，这真的啊，而且她整个听到这首歌曲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啊， 英语老师正在听的啊、 我英语老师体育教 英语老师会听到的， 对、听到这首歌曲啊，这个确实跟之前听到的很多的版本都不大一样， 这首歌确实被翻唱过很多次， 哎，真的是，而且 很经典， 但是我真的是头一次听到女低音的唱这种歌曲的感觉，还怎么说呢，感觉有如沐春风一般哦。 如沐春风，这个人大冬天的， 大冬天 太热了 啊、对，烧坏了脑子。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画面一转，有请到男中高音，中音偏高一点的、而且偏高一点， 对，男中音偏高一点的， 是，有请赵安进入我们今天先声夺人，带来他的第一首歌曲。 我只想唱歌唱给你听， 只想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现在来到我们的表演区的是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赵安，他当然也要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两位今天是都一开始的时候标经典，一个是英文经典，一个是中文经典。有很多人我不能提这首中文歌的名字，一提就会哭。 为什么？ 十年 十 你要不要配合演一下，立马两行泪落下，给大泽转个表演戏吧。 不行。 好，那赵安情绪酝酿的怎么样了？我就一直觉得唱这首歌需要很伤。 有点伤感的情绪、啊、 哎，对，有准备好吗？嗯，你可以跟我们说说话，确定你的话筒是 OK 没有问题的。 嗯，准备好了。 嗯，好。十年，这首歌曲哈是十年。不好意思，刚刚我们来调整一下伴奏，哎，紧接着看你能不能够挑战伊森哈，这首歌曲很经典。 常的感谢赵安。哇，在你演唱这首歌曲之前，我幻想过无数次你的声音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嗯，但是就是声音亮出来了之后，会觉得说，哎，有点感觉像张磊在唱陈奕迅的歌的声音。 有点感觉像谁？ 张磊，中国好声音的冠军。 哦， 前一段时间有吧，那年花开乐正圆。 哦，我是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嗯，对，他的声音也是那种偏稍微 有点高高，有点亮亮的感觉。 对，就有一点小亮音出来，就是跟 Eason 的那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哎，两位今天都选择了老歌哈，那既然作为既是同一个社团当中的朋友， 嗯， 又稍稍有点对手，那我们就是先给你们布置一个难一点的题好了，就互相评价一下对方吧。假如说你们俩现在都在参加一个歌唱比赛，然后你们互相都是坐在台下的评委， 歌手互评环节， 你要不要为他转身呢？来，女生先来吧，一鸣先来吧。 我转 转。很直白这一句话，我转。 因为其实赵安师哥他来我们社团面试的时候，我在下面就是面试官，当时我就已经为他转身过一次了。 哦，有这样的渊源在哈，你是面试官，然后为他转身过一次。哇，那赵安呢？很套路的答案，我也转，要报答你之前的转转身。 我觉得一鸣的声音就很有魅力，很有魅力的女低音，然后就给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不同于普通女生唱歌的那种很飘啊，或者说很小清新很甜的，就是有一种稳重但是又不失那种专业，还有那种演唱的特质，我觉得非常好。 很权威的一个评价。 进入到了商业互吹环节。 是，那其实平常的话，比如说像你们在阿卡贝拉经常式的时候排练的曲目可能会比较有限制，比如定了这首曲目，你们就要朝这个方向去练习。那你们平常听的音乐，包括说觉得自己擅长的歌曲的曲风，有什么不一样的，或者说比较跳痛的环节吗？我特别喜欢摇滚，但是在阿卡贝拉经常式就要展现出一种轻音乐或者说一种民谣的风格出来。 OK， 那我先说吧。首先就是我平常是唱英文歌的非常少，然后来了阿克贝拉这个库卡，排了三首歌曲，全部都是英文歌，而且是我没有完全没有接触过的那种曲风。一首是Someone in My Memory， 然后还有一首是Left Lockdown。就是首先唱英文歌对我是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就是说如何融入这个团体，就是可能你单独唱的时候，你的音准包括你的声线是很有特色的，或者说你可以自由一些，但是你一旦进入这个团体，你的风格还有你的声音如何能呈现出一个整体的一个好的效果，而不是说你个人的特色，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挑战。 对，我一直觉得去阿卡贝拉社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特别容易被别人带跑。 对，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调很准的人，但如果说这个时候跟我合唱的人调不准，我一定会被他带跑。 那这肯定的，都不用说阿卡贝拉的，我在正常的合唱团里边就是有其他声部，我都会被整个一个大声部被他带跑。 哦，大嘴，原来你还参加过合唱团啊。大嘴表情请给个特写。 你瞬间凝固了，可还行。那一鸣呢？ 因为每次有一个问题的时候要想三秒。然后怎么说呢，我就是很擅长。 我就是很擅长在阿卡巴里唱歌。 对，因为那天上一句话回答所有的问题。转不转身？转 转。 你有没有不适应？ 没 有，没 有， 适应。开玩笑哈。 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其实是唱那种欧美的那种比较狂野一点的那种。 对，能够感觉到你刚唱。 但是我进去之后，我就走到了我们的那个团，叫 AM阿卡 moment。然后那个团里面的那种氛围，就是因为我们团很久都没有 VP 了 ，VP 就是那个打 B box 的那个 哦， 那个人。所以呢，我们一进去 打 B 不会吧？不是， 是雨滴啊。然后我一进去的话，他们就开始排纯和声的阿卡贝拉。 哦，那很难的， 就是区别 于都不给你那个 对， 没有节奏的 普通的节奏型，比如说有一些节奏型噔噔噔噔这种节奏型，有些是啊呜这种，它都没有，它是纯和声。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是五个人共同的不同的声部， 完全要靠默契的那种。 对， 嗯。 然后 哇， 然后当时就把野性的我给驯服了，然后我就很喜欢这种形式，然后现在的唱歌风格也开始往这边改变。 然后至于社团选歌的话，我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现在是团长，他们都听我的， 哦、 都是我选的。 今天团长 们就唱什么， 你选什么他们就唱什么，所以我照顾一下赵安的感受，下次来两首中文的。那确实，因为阿卡贝拉的这个声部有分的这个原因哈，确实对选曲方面是有一定要求的。像包括说一鸣刚提他是比较狂野的类型，他刚一开口的时候就幻想着哎。有一个类似于像百老汇的舞台上，站在上面一束光打向他，哎 ，people feeling， 拿下来吧自己人不要开撒，自己人不要开撒 啊！那接下来还是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俩来展示哈。嗯、接下来呢，一鸣也要继续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野孩子》，嗯，这、就是杨千嬅的一首歌曲，而且这个是广东话版本的，对吗？ 对对对。 是，而且之前有参加过这个麦克传奇跃上心头的比赛，专门有去挑战过广东话歌曲的类似的比赛的经历。那后来哎，你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小成果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进到了决赛啊。 就很简单，今天我告诉你，一鸣团长所有的答案都用特别简单而又非常霸气的这个回答来告诉 你。你知道为什么吗？省时间唱歌，因为今天两个人，我们节目时长有限哈。是，进入魔音手，有请一鸣。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手。 如果您现在正在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会看到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页面上有个可爱的女孩子，她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陈一鸣。 对，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一首广东话的歌曲，叫做《野孩子》。一鸣有准备好吗？ 有。 嗯，好，开始。 受太高傲的罪名，挤得尽力避讳，如情怀静冷，未算孤苦也伶仃。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坏女子。朝朝暮暮任你猜想如何束缚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得必如此。 追我 现在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话，我会很建议你哈，在每一次一鸣唱完歌的时候，你注意看他脸上的小表情，就有一秒钟就是会从一个巨星变成一个小学妹的感觉。 哎，没错，就是突然之间就是那种 角色的转换， 我掌控全场，突然一下子变成小可爱了。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那在我们活力九八二的视频直播平台上，昨晚520还有梦雨清歌都是已经关注了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也是给一鸣和赵安发来了他们的小火星，还有我们很多的小礼物哈。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美妙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赵安吧，接下来也要给我们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成全这首歌啊，因为在 KTV 当中有很多人会点唱这首曲目，但是能唱好的呢， 这太少太少。 对，而且因为一开始呢是女生的版本，所以这次换一个男生演绎，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男中括号略高一点的声音演绎出来是什么样的。嗯，张安准备好了吗？嗯，好的， okay. 开始。不好意思，我们来稍微调整一下。成全这首歌曲。 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是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去诠释这一首歌曲，发现居然也是好听的，就没有那种女孩子独唱的时候那种苦情的感觉，要不然有一种呐喊出来的想法。 对，有点怎么说呢，就像男生突然之间 顿悟了， 释怀了，就是或者想明白了这些事儿，然后就成全吧。 是，歌里都是有故事的，而且特别是刚刚那几个标音听起来，我们在这个监听耳机当中听到觉得特别的好听。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赶快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吧，两个人各有一首好故事的歌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 没错， 但时间关系可能每个人只有半首的演唱时间，另外一半的时间呢，我们想听听你们和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库卡人声合唱团的赵安还有陈一鸣。那接下来呢，一鸣要给我们带来一首他有故事的歌曲，张三的歌，很多人都可以跟着一起唱。 当中一样， 那我不得不说，真的就是一鸣很会修饰自己的声音哈。然后这一首张三的歌也是自己很有故事的一首歌曲，为什么呢？一鸣可以先跟我们聊一聊。先回来吧，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访谈区。对，因为话筒已经关掉了，我们还很想听听你跟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因为这首歌感觉很老了，但是你毕竟还是一个大三的学生，90后哈。那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什么一契机之下？然后觉得自己可以尝试着演唱， 第一次是我爸唱给我听的。 哇， 这个确实有故事了。 对啊，就我前几天来录，就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是选了一个我自己有空的时间，然后结果我今天早上打开一看，今天又正巧是我爸的生日。 来来来，接下来是送祝福时刻。 可以。 对，今天是 我们的 祝福时刻，可以，送完了。 替一鸣说一句，还是你自己来说吧。 我说我可以用广东话说吗？ 可以。 可以。 老豆祝你 今年46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就听明白了最后四个字。 对，听明白了，听明白是。那最后宝贵的时间，我们来留一招安吧。最后一首歌曲《背对背拥抱》。其实，在这首歌，我一直有很多好奇，包括很多人也会好奇说，背对背怎么拥抱？背对背不就是我们？ 背对背不是？ 对，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背对背就开始玩游戏了。 玩游戏了是吧？ 对，你把我架起来，我把你架起来的那种游戏，背对背拥抱。当然，这是一首伤感的情歌。有请招安。 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在燃烧。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微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的警告。 这个爱的警告是谁的呢？刚刚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给谁的爱的警告呢？ 是那时间关系哈，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同样也非常感谢一鸣和赵恩做客我们的节目。 感谢， 对，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希望你们来跟我们唱更多的好歌，来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最后给我们揭晓一下吧，这个警告是给谁的？ 没有没有，就是首先我大学期间有一个小型的乐队吧，然后我们那个女鼓手就是林俊杰的粉丝，然后就是她每天都会给我们那个安利很多林俊杰的歌曲，然后就，然后后来我也是参加了那个学校的歌手大赛，然后也唱了这首歌，然后就很幸运也是进了决赛，然后还取得了就是自己比较满意的成绩吧。然后后来，比如说在饭局啊，或者说是同学们聚餐的时候，谁说那个。 张表演个节目， 对对，然后我第一反应就会拿出这首歌来给大家唱，然后这首歌也算是自己能随时可以唱给大家听的，这比较熟悉的一首歌，然后也很有故事。 是，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听你把这首歌完整的唱完。非常感谢两位，这里是 非常感谢 歌声，明天18点钟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拥抱那么多奇迹。